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8集。魏无羡神色警觉地听什么东西，听了片刻，把拦网机一拉，拉到了一片灌木丛后。只见一白一紫，一前一后两道身影缓缓从碧云之下走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身形长挑，相貌俊美却盛气凌人，眉间一点丹砂，白衣滚着金边，周身配饰灿光乱闪，尤其他还昂首阔步，姿态神情极尽傲慢，正是金子轩。而跟在他身后那人身形瘦小，步伐细碎，低头不语，和前方的金子轩形成鲜明对比，正是江燕离。魏无羡心道，我就知道金夫人一定会叫师姐和金孔雀单独出来的。一旁蓝忘机见魏无羡神色不屑，低声道，你与金子轩有何过节？魏无羡哼了一声。要问魏无羡为何这般讨厌金子轩，那可真是源远流长。于夫人和金子轩的母亲金夫人是闺中密友，两人从小便约定，若将来生出的孩子都是儿子，就一结金兰；若是女儿，便拜为姐妹；若一男一女，则一定要结为夫妻了。两家女主人彼此关系亲厚，知根知底，又门当户对，这门亲事真是再登对不过了，谁人不称一声天作之合。可惜当事人却不这么想。金子轩从小就是个众星捧月的小子，生得雪白粉嫩，眉心一点朱砂，加上出身高贵，聪明过人，几乎人见人爱，幼时便一股子骄傲劲儿。金夫人带他来莲花坞做过几次客，魏无羡和江澄都不喜欢跟他玩，只有江燕离总是想喂金子轩吃自己做的东西。不过金子轩也不怎么爱搭理江燕离，这让魏无羡和江澄好几次都气得嗷嗷叫。当年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大闹一场，搅黄了金江两家的亲事。回莲花坞之后，他向江燕离道歉，江燕离并没说什么，只是摸了摸他的头。魏无羡和江澄便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解了婚约反而皆大欢喜。可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时候江燕离心中应该是很难过的。射日之争中期，云梦江氏曾赴琅琊一带支援兰陵金氏，因人手紧缺，江燕离与他们一道上了战场。江燕离自知修为不高，便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忙活修士们的伙食。魏无羡和江澄原本都不同意，但江燕离原本就善厨艺，他自己做得开心，和人相处很好，也没有勉强自己累到自己，还很安全，二人便觉也不坏。因条件艰苦，伙食寒酸，江燕离担心两个弟弟嘴刁吃不好，因此他每日私底下还会再给魏无羡和江澄额外做两份汤。然而除了江燕离自己，并没人知道还有第三份，送给了当时也在琅琊的金子轩。金子轩也不知道，虽然他很喜欢那碗汤，也感谢送汤人的这份心意，但江燕离一直没有留名。岂知这一切都被另一名低阶女修看在眼里。这女修是兰陵金氏的一名家仆，因修为也不高，和江燕离做的是同一份工作。她相貌不错，人又会取巧钻空子，出于好奇跟踪了江燕离几次，便差不多猜明白怎么回事了。她不动声色地挑了个机会， 在江艳离送完汤离开之后，在金子轩屋外晃荡，故意让金子轩看到他的身影。金子轩好不容易逮着人，当然要追问。那女子十分聪明的没有承认，而是满面绯红，含糊其辞的否认。听起来就像是他做的，但他不愿让金子轩看破他的一片苦心。于是金子轩也不逼他承认了，然而行动上却开始对这名女修士轻言有加，颇为照顾，还将她从家仆提成了客卿。如此好长一段时间，江艳离都没有发觉不对劲儿。直到有一日，他送完汤之后，也被临时回来取信件的金子轩撞上了。金子轩自然要质问江艳离到自己房间来做什么。江艳离本不敢说，可听金子轩越问口气越怀疑，只好忐忑地交代了事实。然而这个理由已经有人用过了，可想而知这次金子轩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于是他当场便拆穿了江艳离的谎言。江艳离万万没想到会生出这样的事端，他平日里从不张扬，甚至没什么人知道他是云梦江氏的女儿，一时半会儿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辩解了几句，越辩越是心寒。最后金子轩硬邦邦地对他甩了一句，不要以为出身世家就可以偷窃和践踏旁人的心意，有的人即使出身微贱，品性却比前者高贵得多，请你自重。江艳离终于从金子轩的一席话里听懂了几个意思。从一开始，金子轩就不相信江艳离这样修为不高的世家之女上战场来能做什么事，能帮多少忙。说白了，他觉得江艳离只是想找个理由靠近他而已，就是来添乱的。金子轩从来都不了解江艳离，也没想过要去了解他，所以更不会相信他。被金子轩说了几句之后，江艳离站在原地忽然大哭起来。魏无羡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刚好就是这一幕。他师姐虽然脾气好，但除了莲花坞覆灭之后他们三人重逢那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了一场，江艳离没在人前掉过几滴眼泪，更不用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哭得这样大声，这么委屈。魏无羡整个人都慌了，追问时江艳离哭得连话都说不清楚。魏无羡再看到一旁愣住的金子轩，勃然大怒，心想怎么又是这狗东西，一脚踹上去就和金子轩打了起来。两人打得惊天动地，根据地一带所有的修士全都出来拉架了。七嘴八舌之下，魏无羡弄清了事情原委，更是怒不可遏，一边放话总有一天要让金子轩死在他手里，一边叫人把那名女修拖了出来。一番对峙，事情水落石出，金子轩整个人都僵硬了。魏无羡再骂他，他铁青着脸一句也不回击，打他也不还手。要不是江艳离后来牵住了魏无羡的手，江澄和金光善也回来拉开了魏无羡，只怕金子轩到今天也休想参加百凤山围猎。后来江艳离虽然继续留在琅琊帮忙，却只规规矩矩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但再也不给金子轩送汤，连正眼也都不瞧他了。不久琅琊危机解除，魏无羡和江澄便带着江艳离一起回云梦去了。反倒是金子轩，不知是于心有愧还是遭了金夫人的狠骂，涉日之争后逐渐对江艳离越问越多。旁人悉知此事的多半都说只是一场误会，澄清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可魏无羡绝不会这么想，他厌恶极了金子轩这个自以为是的男公主，花枝招展的金孔雀，只看外表的睁眼瞎。他根本不相信金子轩这种自大狂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忽然对江艳离上心起来，多半是因为被金夫人催狠了骂急了。 才不情不愿地来勉强完成任务。不过厌恶归厌恶，为了不让江燕离为难，魏无羡现在也只得不出来。蓝忘机侧手看魏无羡，似是不解，魏无羡却没空跟蓝忘机解释，只是将食指抵在唇上做噤声状，继续看那边。一双淡色眸子的视线在那湿润饱满的唇上停留片刻，这才移开目光。那头金子轩拨开草丛，露出一具粗壮的蛇怪尸体，俯身片刻说道：“死了。”江眼里点了点头。金子轩道：“良人蛇。”江眼里道：“什么？”金子轩回答：“南蛮之地流传过来的妖物，无非遇人时能忽然竖起来，然后要跟你比谁长，比人长就把人吞噬，不怎么样，看着吓人罢了。”江燕离似是不明白金子轩为何忽然对自己讲解起这些来。照理说，这时应当说两句诸如金公子博学多才，金公子冷静镇定之类的场面话。然而金子轩方才所言乃是极其粗浅的常识，纯属没话找话。这种一听就虚伪无比的违心奉承，恐怕只有金光瑶才能面无愧色地说出口。江燕离只得又点了点头。魏无羡猜，江燕离估计一路过来都在点头。接下来就是一阵沉默，尴尬的气息透过草丛直扑到这边草丛后的两人脸上。半晌，金子轩终于带着江燕离往回走了，然而他边走还在边说道：“这只良人蛇表皮肤有鳞甲，獠牙长过下颌，应当是变种，一般人难以对付，普通人也射不穿这层鳞甲。”顿了顿，金子轩又用状似满不在乎的语气道：“不过也不怎么样，这次百家围猎的所有猎物都不怎么样，根本伤不到我们兰陵的人。”听到最后两句，那股子骄矜自傲的味道又涌上来了。魏无羡心中不痛快，却见一旁的蓝忘机面无表情地盯着金子轩。魏无羡感觉奇怪，顺着蓝忘机目光望去，顿时无语，心道：“金子轩这厮什么时候走路时顺拐了？”江眼离道：“围猎不伤到人就是最好的了。”金子轩道：“不伤到人的猎物有什么价值啊？你若是去兰陵金氏的私家猎场，可以看到很多不多见的猎物。”魏无羡心内嗤之以鼻，谁要去你家猎场？谁知金子轩还自顾自做起决定了：“刚好下个月我有空，可以带你去。”江燕离轻声道：“多谢金公子好意，不过不必劳烦了。”金子轩怔了怔，脱口道：“为什么？”这种问题又如何能回答为什么？江燕离似是觉得不安，垂下头去。金子轩问：“你不喜欢看围猎？”江燕离点点头。金子轩说：“那你这次为什么来？”若非金夫人极力邀请，江燕离必不会来，可这话如何说得出来？见江燕离沉默，金子轩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极为难看，憋了半晌，憋出硬邦邦的一句：“你是不喜欢看围猎，还是不愿意和我一起？”江燕离小声道：“不是。”魏无羡知道江燕离是怕金子轩因为金夫人的意思请他去，然而自己心中却并不真的想，不希望勉强他。可金子轩哪知道这些，他只知道这辈子还没觉得这么丢脸过，非但是生平第一次被姑娘拒绝，更是第一次邀请姑娘被拒绝，一股煞气直冲到眉心。半晌忽然冷笑一声道：“哼，也罢。”江眼离道：“对不起。”金子轩冷冷地道：“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随你怎么想的，反正本来也不是我想邀请你，不愿意就算了。” 魏无羡的血直往脑门上冲，本想立即冲出去再和金子轩打一架，但转念一想，叫师姐看清这人真面目也好，从此对他唾弃万分，再也不要想他了。于是强压火气，还想再忍忍。江艳离嘴唇颤了颤，并没说什么，向金子轩微微躬身一礼，低声道：“失陪了。”他转身离去，默默一个人往回走。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